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。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前不久有这样一条消息让武侠小说迷和武侠影视迷都非常关注，腾讯影业宣布将对古龙武侠小说这个大 IP 进行全版权全方位的开发。早在今年4月，腾讯就和古龙的著作管理发展委员会达成了古龙作品10年全系列全版权的战略合作，意味着未来10年里，我们将会看到形态各异、妙趣横生的古龙作品的改编。第一批的改编就包括了《欢乐英雄》《楚留香新传》《萧十一郎》等10部影视作品。武侠小说何其之多，为什么要选择古龙的作品来进行重新的大规模开发呢？古龙这位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又有哪些故事呢？那今天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古龙。 风从哪里来？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如果咱们国家的武侠小说能够进行系统频繁的影视化改编的话，那威力绝对不会逊色于好莱坞的超级英雄宇宙。武侠小说和武侠文化有着深厚的受众基础，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、温瑞安等武侠小说家都有着巨大的粉丝群体。那这一次为什么要专门对古龙的作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开发呢？古龙本名叫熊耀华，祖籍是江西南昌，1938年出生于香港，1950年随家人移居到了台湾。1954年还叫做熊耀华的少年才华横溢，考入了台北名校成功中学。1955年读高二的时候，熊耀华在《晨光》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《从北国到南国》，笔名古龙，从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。不过也是在这段时间，古龙的父亲因为外遇而抛妻弃子，受到影响的古龙也因此离家出走，一度加入帮派，搞得自己刀疤累累。1957年秋天，古龙进入淡江英专，就读于夜间部英语课。不过他才读了一年就退了学，和一位叫做郑月霞的舞女一起生活。为了谋生，他开始专职从事武侠小说的创作。从1960年到1963年，可以说是古龙的试笔阶段。这几年里，他发表了《孤星传》《护花灵》等10几部小说。由于大量接触外国文学，古龙的作品也带着一些西方文艺的色彩。那个时候，台湾的武侠小说界有个三剑客，指的是卧龙生、司马翎和诸葛青云这三位武侠小说家。古龙和这三位小说家都有所往来，甚至还替他们代笔了几部作品。从1963年起，古龙接连发表了《情人剑》《浣花洗剑录》《绝代双骄》等6部长篇小说，每一部都接近或者超过了100万字。他的作品水准也在这几部小说中有了明显的提高，台湾的武侠小说三剑客也从此变成了四大天王，古龙也跻身其中。绝代双骄是古龙第一部大红大紫的长篇小说，当年香港知名作家倪匡替《明报》向古龙邀稿，他写的就是这部绝代双骄。倪匡和古龙也从此结为了莫逆之交，在往后的近20年里，倪匡每次到台湾就会和好哥们古龙吃饭喝酒，据说他们俩还经常打跨海电话诉说寂寞，一聊就聊个通宵。1967年，《铁血传奇》也就是后来改名的《楚留香传奇》破茧而出， 这部小说集武侠、文艺、侦探、推理、寓言于一身，让古龙树立了他武侠新派掌门人的标杆。往后的十几年可以说是古龙的黄金时代了。多情剑客无情剑、萧十一郎、流星蝴蝶剑、陆小凤传奇等等作品全都广受欢迎。其中陆小凤传奇更是金庸在封笔之后亲自替明报向古龙邀稿，颇有一种盟主传承的意思。1976年香港邵氏影业把流星蝴蝶剑拍成了电影，又开启了古龙的武侠电影时代。从此古龙的武侠小说地位如日中天，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。上世纪80年代郑少秋主演的《楚留香传奇》就是众多古龙影视剧中的代表作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有人说论武侠小说作家的名气，最响当当的当然是金庸了，其次就是古龙。他们两个人的名气之所以能够凌驾于其他武侠小说家之上，也是电影和电视帮了一个大忙。金庸作品影视化最多的是《天龙八部》《神雕侠侣》《笑傲江湖》和《倚天屠龙记》等等，其中好多故事都是隔了一段时间又在重拍，只是换了些新人做主角，观众照样看的是津津有味。古龙也不逊色，他的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被拍成电视剧的时候改名为《小李飞刀》，也是轰动一时。李寻欢常说的那句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”，更成为了人们日常谈话的一句口头禅。 难得一身好本领，情关始终闯不过。 前头说到，古龙是淡江学院的毕业生，从这所学校出来的人大多都从事教育行业，古龙却没去做教书匠。而是选择了爬格子做职业。他在瑞芳小镇上租了一间小小的农屋居住，图的是当地生活费低，环境又清雅，可以安心看书和写作。不过古龙那时候写的不是武侠小说，而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。古龙每个月都会去几次台北，向报馆杂志社支取稿费，顺便还可以吃一顿台北的美食，之后就会去各大书店逛逛，选购喜欢的书籍。当时武侠小说风靡一时，古龙决定也去尝试一下。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《苍穹神剑》交到出版商手上的时候，出版商觉得古龙的写法和其他作家大不相同，当下皱了眉头，打算把小说退回给他。但由于当时出版业竞争很激烈，各大出版社都争相网罗新晋作家，于是这位出版商回心转意，以试试看的心态收下了古龙的作品。没想到的是，《苍穹神剑》出版之后，读者反应很好，于是出版商鼓励古龙继续写下去，还预支了一笔稿费给他。古龙的武侠小说和其他作家有什么不同呢？别人的武侠小说少不了会涉及历史地理，古龙的小说却从来不写地名，也不知道故事发生在什么朝代，好像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有这么一个故事。别人写武侠小说会用许多篇幅去描述各门各派的武术招数，但是古龙从来就不描写打斗的招式， 就比如说小李飞刀，谁都没看到李寻欢的飞刀是怎么发出来的。那既然看不见，当然是无招可寻了。不过古龙的武侠小说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于情节，你以为情节会是这样发展下来，看下去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。尤其是写朋友之间的感情，或者男女之间的爱情，古龙写的是有情若无情，可以说是到了一种新的境界。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，古龙的习惯也是与众不同。在准备写稿之前，古龙会先去洗手，换上他认为最轻便最舒服的睡衣，然后才坐到书桌前。但这个时候还不能提笔，他要从抽屉里拿出一副精美的修甲工具来，把十只指头修得干干净净，这才可以动笔写稿。我们猜测，也许他就是用修甲的那段时间去构思小说里的情节，也未可知。古龙平时非常喜欢喝酒，几乎是无酒不欢，但在写稿的时候他却是滴酒不沾。平时他也从来不带打火机和香烟，但写稿的时候他却是右手持笔，左手拿烟，一根接一根抽个不停。古龙出道不久的时候，曾经做了不少让出版商头疼的事儿。那时候台湾流行薄本的武侠小说，每本只刊登三四万字，售价低廉。武侠小说大多数都是几十万字的篇幅，所以一本小说往往分成十多本、二十几本陆续发行。那时候古龙写了十多万字之后，就拿去卖给出版社。小说的开局非常精彩，出版社老板看了也很中意，古龙却提出要求，因为他等钱用，要先拿20本的稿费。你们要是不同意，我就拿这本小说去找别家出版社商量。出版商一听，哪能让这么精彩的小说落在别人的手里呢？赶紧预支了稿费。可古龙拿到稿费之后，就变成了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别说是来交稿了，连人影都不见了，害得出版商印了两三本之后就无以为继，被读者追得喘不过气来。而古龙把那笔预支的稿费花光了，就故技重施，又写了十多万字向另一个出版商预支稿费。连续几个出版商都吃了哑巴亏之后，就会在同行那里吐口水，古龙的把戏也就被拆穿了。那以后出版商直接联合起来，除非古龙能够拿出整本的小说原稿，否则就是一分也不给了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。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刚才我们说到了古龙的写作习惯，还有他写作早期对出版商做的一些不太道德的事。其实古龙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不同于常人，就连他身边亲近的人也是猜不透的。他的所作所为往往和他笔下所写的是完全相反的。您比如说，古龙爱交朋友，上至文坛大家，下至贩夫走卒，他都能肝胆相照。可是在他的小说《流星蝴蝶剑》中，作为主题的那句话竟然是：最危险的敌人就是你身边最亲近的朋友。这句话可真是让他的许多朋友都感到心寒了。再比如古龙在《萧十一郎》里写过这么一段话：屋子里只要有个温柔体贴的女人，无论这个屋子是多么简陋都没有关系了。世上只有女人才能使一间屋子变成一个家，世上也只有女人才能令男人感觉到家的温暖。这句话也算是句流传已久的心灵鸡汤了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古龙写的。从这句话里看，古龙应该是非常温情和恋家的，但实际上呢，他不怎么喜欢家庭的温暖，一天到晚往外跑，惹出了不少绯闻，一生结过两次婚，还有三位没有结婚的女主人。因为绯闻，古龙曾经和电视圈闹得不欢而散，转战电影界之后居然又闹出了新的绯闻。古龙自己倒是雄心万丈， 他不光担任编剧和导演，更是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公司，希望在电影领域打下一片天。没想到古龙在当时的绯闻女主角身上花了太多钱，甚至动用了拍片的资金，以至于影片的制作都十分粗制滥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拍出来的影片当然没有什么好结果。影片上映后票房成绩惨淡，甚至有的片子上映三天就被撤了下来，因为票房的收入还不够支付电影院的电费钱。这种时候古龙却没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，反而认为是电影院的老板故意和他作对。他纠集了一群道上的兄弟闯进影院去大吵大闹，不过这帮兄弟平时只贪图跟着古龙吃吃喝喝，却不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能为朋友两肋插刀。最后兄弟们都散了，只剩下古龙一个人尴尬地留在影院里。幸亏对方尊重古龙是个文坛名士，也就没让他太难堪，就让他走了。这些往事那都是台湾当年的社会新闻，古龙是又一次在报纸上出了风头。好梦由来醉意醒，古龙进军影坛的雄心壮志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被消磨殆尽了。1980年底，古龙在一次喝酒聚会上跟人吵了一架，之后酒店里就闯进了一群人，有人挥动50刀砍向古龙，古龙用手去挡，直接就被削掉了几根手指，顿时血流满地。那一次古龙足足失血 2000cc， 又不幸输入了带有肝炎的血液，从此健康状况不断恶化。1981年被砍了手的古龙不能自己提笔了，他用口述的方式写出了他晚期的一部代表作《飞刀又见飞刀》。这本书的内容其实非常精彩，但是时代已经变了，武侠的潮流已经走了下坡路，古龙的事业一再受挫，更是借酒消愁来麻醉自己，而酗酒导致了肝癌。等古龙再进医院的时候，医生也都束手无措了。1985年9月21号，古龙因为肝硬化引起的大出血去世，享年只有48岁。 飘飘洒洒于半空，零零落落我心中，似花非花惹人怜，丝丝情根深深重，年年岁岁花相思，今夕又见似酒容，我欲问花何处去，天地无语尽随风。花非花，笑我痴情伫立在风中，雾非雾，叹你几分心事最难懂，花非花，我是花，何不为无非无，为何总是缱绻缠绵在梦中。 风从哪里来，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前头咱们说了不少古龙的个人故事，这会儿啊咱们再回到他的作品上。今年呢是古龙诞辰80周年，作为中国武侠小说的一位代表人物，古龙的作品具有着年轻化潮流化的特质。跟金庸等其他武侠小说家相比，古龙的作品有着比较轻的世界观和时间线索，着重点在于江湖中朋友爱人之间的情感互动，也着重于角色的个性化，这些特点都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喜好。另外古龙的小说非常多样性，涉及到了悬疑、喜剧、动作、大江湖等多个类别，就像是一套武侠的百科全书，更是一个可以全方位开发的宝藏。最近就有两部古龙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正在拍摄制作当中，其中一部是由尚敬执导，白客、杨乐、蓝盈盈、孙艺洲主演的古装武侠喜剧《欢乐英雄》。一听到尚敬导演的名字，再加上《欢乐英雄》这么个名字，大家肯定能联想到之前的古装情景喜剧《武林外传》了。《欢乐英雄》是改编自古龙的同名小说，这是古龙后期的一部代表作，也是他个人最喜爱的作品之一。这部小说结构很新颖，每一个小节都能够独立成篇，又可以相互勾连， 形成宏大的江湖叙事。那欢乐英雄讲的是什么故事呢？一座穷得只剩下一张床的房子，偏偏叫富贵山庄。四个经常饿肚子、穷得叮当响的江湖客，却号称自己最快乐。他们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又彼此把对方的生命看得比自己更重要。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方豪杰，却情愿守在一起过穷日子。当理想照进生活，看欢乐英雄如何英雄。这部剧讲的不是江湖的腥风血雨，而是四位年轻少侠的成长故事。怎么样，听完这段介绍，您是不是觉得它更像是武林外传了呢？另外一部正在拍摄的古龙电视剧就是新版《绝代双骄》。小鱼儿与花无缺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，《绝代双骄》也是古龙唯一一本亲自重新修订过的作品，更是古龙单个故事里篇幅最长的小说，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。《绝代双骄》早就被影视化了许多次，电影版有两个，电视剧更是有五个之多。今年拍摄的新版由新人胡一天饰演花无缺，陈哲远饰演小鱼儿，著名导演郭靖宇担任监制。郭靖宇去年监制了金庸的新版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这一次又选择了《绝代双骄》，是觉得这个故事很有现实意义，每个观众都能在小鱼儿和花无缺的身上看到自己成长的影子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金庸、古龙两大武侠宗师的作品不断被拍成影视剧，开启了中国武侠剧的巅峰时期。但进入新世纪以来，玄幻仙侠类作品的兴起也让传统的武侠剧逐渐沦为了小众。不知道这一次对古龙作品的 IP 开发会不会带来一个新的武侠热潮呢？咱们就拭目以待了。今天节目最后来听听林志颖为他那版《绝代双骄》唱的主题曲《快乐至上》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悠哉的很啊，关不住的心，想到哪儿就去哪，感觉软又自尊，好的坏的，有了爱就不怕陌生。天在高，我的快乐至上，我很要，我很要。就好，我嘿呀我嘿呀，风多大声，藏不住我的琴声，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，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，我嘿呀我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，我嘿呀我嘿呀，爱多大声，有情人才懂分寸，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。 中国经济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国际市场贸易越来越广，所涉及到的国际产业也越来越多。就比如海参，除了我们国内的辽参市场以外呢，还有日本的红参、 冰岛的北极生、澳洲的秃生以及墨西哥湾的金刺生和地中海的野生海生了。选海生第一看产区，水域环境呢决定了海生的安全性。真正好的海生产区除了以捕捞业为主的这个渔民以外呀，是禁止工业化企业入驻的。第二呢，就是要看年份了。吃海生啊，吃的主要是营养，就像人参灵芝一样，年份越长呢，营养价值就越高，当然价格也就越贵了。第三呢，还要看品级，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的标准呢，对于我们的干海参的质量划分呢，主要分为特级、一级、二级还有三级，所以呢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高品级的海参吃，这样才能做到实实在在的海参滋补。 谢谢行家的分享。确实咱们老百姓选海参呢，一定要先了解海参的出处，就像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一样，质检报告和包装上呢都是明确标识，产地是海参优生地之一的地中海，品级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一级品，是三年以上的成年体野生海参。场上的零售价格呢是1999一盒，而本档活动当中，凡是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立减1200块钱，现在只要799，而且呢，订购成功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，热线是4007106108。4007106108，花799块钱就能够给全家人补充到三个多月的野生海参，划算到每个月呢才200多块钱，抓紧时间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799块钱不仅可以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而且呢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，只要把蛋干海参洗净煮沸之后呢，连同开水直接倒入焖烧杯里，想吃 Q 弹劲道的一天一夜就可以了，如果想吃好嚼入味的，那么就多焖几天，总之啊，您想吃什么样口感的海参完全由您自己来控制。而市面上这样一只海参焖烧杯价值298，今天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一盒野生海参就不花钱免费送，所以啊，别犹豫，最后的20秒钟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，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，能来看爸爸了。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。对爱情的渴望，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，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。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，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，人直接没了，我父母怎么办。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，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，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，我说我喂你吃吧，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，咕噔一下跪那儿了。 今晚拍案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